常先不只是一个电子竞技的媒体工作者，他本人就是一个荣耀的忠实玩家。工作的内容全是围绕着荣耀，工作之余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依然是荣耀为主。神之领域常先也有账号，是个拳法家，在游戏里他就像个普通玩家一样，于是也就像很多普通玩家一样，在毁人不倦这个荣耀最狠的拾荒者这里吃过亏。做采访功课的时候，常先就有看到星星战队的报名名单里有毁人不倦的角色名，但是从这之前接受挑战再到近期连续的三场比赛，毁人不倦这个角色却始终没有露过面。常先以为这人最后没和星星混在一起，哪想过来以后居然还真见到毁人不倦了。顿时常先对毁人不倦的那点机缘当面就爆发了。当时那场 PK 他倒下了，手中武器爆出，结果还没等招呼他的同伴赶紧去帮他拾取，就见一个敏捷的身影钻入混战的人群，拾了他的武器就扬长而去了。当时已是灵魂视角的常先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件雷拳套是他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才好容易得到的，结果就在这么一场 PK 里被一个拾荒者轻而易举地给拾了去了。常先为此恶心的一星期都无心上游戏。他想过找毁人不倦麻烦的，但神之领域那么广袤，想找一个人真不是凭借毅力和耐心就可以办到的。常先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无奈放弃了。现在这事儿过去已经有段日子，看到星星战队的成员里居然有毁人不倦时，他倒也是激愤了一下。不过面对星星战队，他是工作性质的，不好把私人感情夹杂进去，更何况毁人不倦虽在成员列表里，但一直也没出现过，是不是真在也不一定呢。挑战赛的规则确实是挺松散的。常先没把毁人不倦这事放心上，直到此时突然一听介绍，眼前这个孤高冷傲让他当成是叶秋的家伙居然就是毁人不倦时，那毁人不倦这副嘴脸让他想来就十分可气了，一时冲动顿时反身就有和莫凡算一算账的架势。众人听了都挺惊讶，这么巧的事居然都能发生啊，众人啧啧称奇，但却没有人上去说什么了。莫凡此时也不再是面无表情，而是有些呆若木鸡了，他大概也对会有苦主直接撞到他面前这种事儿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。 你是谁？ 莫凡终于是问了一声。 我叫夺命收割，我的雷拳套当时被你给拾了去了，我看你是不会记得了吧。 常先大声说。 是的， 现在我帮你想起来，还给我。 事实上现在的他已经有了同样不错的武器，还在计较的已经不是武器本身，而是当时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武器被人拾走的那份憋屈。常先现在已经算是冷静了，毕竟事情过去了有段日子，如果真就发生那事儿的一周内，他相信自己现在可能也会有吓掉这家伙一条大腿的魄力。 找不到了。 莫凡的回答挺诚实，但也让常先挺抓狂，自己又不是真想要回那装备，你现在真人被我抓到，总该有点应有的态度吧。 你这算是什么样子？ 你 常先呢喃了两声，却发现自己也是无话可说。他不是图装备，只图出这口气，可是现在他却又发现他不知道对方怎么做自己才能出了这口气。狠揍一顿吗？常先知道这个有点不现实。两人这正对峙呢，流去倒水的乔一帆却是端了水回来了， 完全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的他，看到常仙在那儿，众目睽睽之下就把水送过去了。 喝点水。 旁边莫名出来一个送水的小子，让常仙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。所有人也都在附和，这到底是怎么的一番场景啊？ 小常，莫凡拾了你的装备，你今天撞了我一下，我看这事儿就这么抵消算了吧，吵也没意思。 陈果这时显露出了其大姐头的风范，把这事儿给接过来了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抵消算是哪门子的说法呀？只不过陈果已经看出来了，常仙的火气呢，其实并不如他表现的那么大，可能过去的也久了。不是那么太怨念，只不过总是心里的一块疤。要是换个会来事儿的人，没准此时三言两语一说开，两个人最后反倒搞成朋友也说不定呢。但是很遗憾，莫凡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。看他那儿还一本正经的和人说找不到了，整个像是来存心气人的。常仙和这么一个家伙卯上，此时也有点下不来台。陈果这样说，无非也就是给他一个翻过这页的说法罢了。常仙到底也是跑了一年的记者，还是有点小玲珑的。一听这话，顿时也知道这是陈果给他搬了个梯子过来，省得他在那儿和莫凡这样冷着。于是连忙也就找住机会，一边和端水过来的乔一帆道了声谢，一边和陈果说起了客气话。乔一帆这一头雾水，去倒水的他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，茫然的随口问了一句身边的莫凡：“ 咋了？问我要装备呢。” 莫凡是这么简单怎么说，听得那边常仙差点把杯里的水泼回来。自己那事儿问他要装备吗？那是让他还装备，一字之差，区别大了。陈果对莫凡也是没什么太大好感，听这家伙又在那儿言简意赅的引人不快，心下也挺不爽，干脆就对常仙说：“ 小常，你先把正事儿办了吧，你俩的私人恩怨啊，这样解决的话，一会儿你俩单处，没人拦着。”“ 那好那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说起来，我对各位的了解还不算太多，有什么问的不得体的地方，各位多多包涵啊。” 常仙这办起正事来还是有板有眼的。 你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。 我其实很想知道叶秋，就是家世战队的前队长叶秋大神，是不是在你们星星战队啊？ 常仙一上来就把这个最想知道最迫切知道的问题给抛出来了。陈国望了一眼叶秋，所有人也都在望着叶秋，这个家伙会怎么应对这个问题？其实他们也挺期待的。 他呀，可以说不在，也可以说在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哼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 叶修说：“真是好狡猾呀！”所有人惊叹：“这样就算是忽悠过去了吗？记者不会再追问了吗？”常仙确实没有再追问了。搞这种独家专访是需要注意一些分寸的，抓着一些对方看起来并不太想回答的问题死问，把气氛搞僵，那对接下来的采访也是很不利的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常仙还是有点经验不足。如果换是有经验的记者，如曹广成之类来的话，这样的问题是肯定不会错过的，但是却不会放在一开始就问，因为一开始就问，那确实就得有点分寸，不能一开始就坏了气氛，这样有可能引发情绪的问题，放到最后的时刻发问再好不过。如果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的答案，那打个哈哈也就愉快地结束了这次访问。如果发现有什么特别有料的东西，那么穷追猛打一下，就算惹了对方不快，至少不太会影响到今次采访。常仙呢，就是太迫切了， 所以一开始就把这问题给抛出去了。结果他又知道采访一开始不能太尖锐，于是被叶修这么含糊其辞的一带，这问题直接就被接过了。再然后，常仙自然是问了一下星星现在比较受人诟病的自大，结果叶修又是一笑， 哼，接下来的比赛会证明一切的。 看得出来你们很有信心，您是觉得你们的实力已经足够掀翻加时战队了吗？ 常仙问。 只要是比赛，就没什么不可能。 众人心底里顿时又起嘘声了。即使如何对付家世，星星也为难着呢。如果真就现在拉出去和家世打，星星根本没有什么信心。叶修所仰仗的就是星星的选手和角色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现在的他们到和家世要面对的他们很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这个话叶修和他们说过，结果现在面对采访的时候，这家伙居然就闭口不提了，居然就顺着人家的问题，好像真的对于战胜家世特别有信心的样子。 能不能聊一下你目前所用的这个散人职业？据我所知，您这个散人君莫笑拥有一把特别神奇的银武，可以随意的变换多种形态。 啊，是的。 这把武器看起来就是专门为散人而量身打造的，可以说说您是怎样的想法想要专门制作出这一个武器呢？我觉得这武器耗费的精力肯定多吧。 所有人又望向了叶修，尤其是陈果，这个问题可是能勾起叶修心中很多很多东西的。那个已经逝去的少年，在叶修口中最有天赋的天才。陈果跟着叶修苏慕城去扫过墓，丝毫不怀疑这一点。 有一个朋友， 陈果听到叶修这样开口了。